02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画笔下的鸟类学主题讲座今晚在77文创美术馆77剧场举行。在相机发明之前，人们通过鸟类学绘画来记录甚至研究鸟类。中国原生水域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海外观察员、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海洋调研和科学顾问负责人楚川慧将在现场为您答疑解惑。舞蹈剧《金蟾素与唐人宝》今晚登台天桥剧场。这是一部刻画老北京民俗手工艺人的舞剧，以毛猴手工艺人为主角，讲述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剧中反复出现的吹糖人、做毛猴，牵出了那些旧时光的记忆。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本周四登台国家大剧。曾在杰杰耶夫、丹尼尔·哈丁等带领下多次来京的伦敦交响乐团再次登台。去年9月，这支百年历史的大团更换了艺术总监，指挥大师西蒙·拉特接替杰杰耶夫，夏南德·雷亚·诺塞达担任首席客座指挥。这次率团前来的就是诺塞达，将携手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一起登台。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主办单位昨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发布会，公布了首批报名参加今年第14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的部分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名单，包括《红海行动》、《芳华》、《村戏》、《幸福马上来》、《前任三》、《再见前任》等影片都将亮相好莱坞。今年的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将于10月28号到11月30号期间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全美各地举办为期一个月、数十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和研讨活动，以及200多场次的影片展映活动。端午佳节，吃粽子、赛龙舟，过节的氛围好不热闹。北京动物园也为部分动物送上了为他们特制的粽子，让动物们也感受节日的快乐。请听报道。 记者来到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正赶上饲养员为动物们包粽子。饲养员王征告诉记者，给金丝猴吃的粽子里面包的都是他们日常的主要食物。包的粽子有两种， 一种是松萝馅料，是金丝猴在野外一种主要食物，松萝和金丝猴窝头混到一起。还有一种就是水果馅的，比如说有什么香蕉、苹果啊、芒果呀、然后梨呀、然后还有花生啊，咱们给它包到粽子里边。 当饲养员把粽子喂给金丝猴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兴趣，甚至拿到手里后又扔掉了。饲养员只好把粽子剥开一点儿。 它会包吗？ 在金丝猴馆的观景玻璃外，一层又一层地围满了观看猴吃粽子的游人。 你以前见到过给金丝猴喂粽子吗？ 没有， 没有。刚开始给它的时候不接受这个东西，就是当打开的时候它闻着味儿了，然后就尝试着去吃。 北京动物园饲养队副队长张一桌介绍，除了金丝猴，当天还为熊猫、象龟、牦牛、犀牛、河马等动物专门制作了粽子。 主要是让动物呢延长它的取食时间，完也同时也增强了咱们游客观赏的乐趣。在野外的话，动物基本都花50%的以上时间在寻觅食物，延长它取食时间呢，它自然行为也多，它的运动量也大，跟野外的行为方式也比较接近。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追电视剧啊，要追什么样的电视剧呢？我觉得有几个风向标，比如说获奖的电视剧， 就是叫好是吧， 但是不一定叫座 啊。还有就是口碑好的就是叫座咯。 是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颁奖了， 嗯， 这个白鹿原不知道大家去年看没看，十项提名领跑啊，相信我的前半生大家大部分人都看了，也有八项提名紧追其后。这两部戏是这一届白玉兰奖的最大的赢家。 对，我的前半生属于是爆款，然后呢这白鹿原就是有一点叫好，但是叫座并不是显现的那么好啊。 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白玉兰奖。那么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大家也是评委，通过遥控器来决定，哈哈，收视率来决定口碑。如果您是白玉兰奖的最终评委，您拥有一票否决权，或者是一票定终生的这种权利，您认为 一票定终生的权利那要评委干嘛呀，就一人定了得了呗。 对对对啊，您在家里您说了算是吧。 对，就你说哪个奖、哪个是那就哪个是、 你觉得哪个戏获奖，或者你觉得哪个演员得什么样的奖啊，哪个编剧得什么样的奖， 谁是最佳女主啊，谁是最佳男主啊。 是， 我们今儿说的是电视剧啊。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和飞天奖、金鹰奖并称为中国电视剧的三大奖项，所以一直是电视剧业界的晴雨表。刚才香露说了啊，这个白玉兰奖最大的两个赢家是《白鹿原》还有是《我的前半生》。《白鹿原》呢是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长篇小说，电视剧整个也是比较长，播的时候是77集，其实原本在上线之前是85集。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白鹿原》去年刚开播的时候，大家一开始还挺期待的，突然一下子这个心就悬到了别人的嗓子眼了。 为什么 啊？就是因为咔停了 啊， 刚播一集咔停了。 对，播了一集之后停了， 也不知道为啥就停了， 就是悬念倍增。 嗯，知道为啥的也不告诉我们 啊。 后来这戏吧就从原来打算播85集的这样一个预期变成了77集的一个现状。 但是这个可能是整个比较长啊，这种比长篇幅的这种小说改成的电视剧，往往最后的收视其实都不是太乐观。 嗯， 就是史诗级的，就特别特别长的 啊。史诗级的特别特别长都不乐观吗？ 啊，那你说《西游记》那种啊，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啊？ 还有你说韩国什么看了又看，看了再看， 哦、 来个100多集。 我有一次给我一同事推荐一本书啊，就是一小说，长篇小说。然后他说我不爱看你推荐那个长篇小说，我也推荐是《北渊》。然后他说不好看，我愿意看《白鹿原》那样的。我说白鹿原什么样啊？他白鹿原看着多来劲啊！我说白鹿原怎么来劲了？白鹿原第一句话，陈忠实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吗？我说什么呀？他说白嘉轩一生引以为豪的就是他这一辈子娶了7房女人。你说这看着多来劲啊！我就愿意看这样的。 哦，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重口味。 咱们台一主持人，人家看的也是经典啊。 那要这么说的话，还有很多经典没有被翻拍成他喜欢看的。好，这个是白鹿原哈，虽然这个后来还是播出来了，但是呢就收视不是很理想，但是这次获大奖也是对他制作水准的一次肯定。不过呢尽管有这个白鹿原也好，我的前半生也好，但是很多的这个评委也好，或者是知名的这些编剧也好，对这一届的参评的电视剧依然是不怎么喜欢。我们来听一下高群书的 吐槽啊、他要聊的话题就是什么爆款电视剧。 爆款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爆款，什么点击多少，我有很多制作很粗糙，演员台词都说不清楚，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演什么，这些东西突然成了爆款，我就觉得特别可笑。 这个录音播得很不是很清楚，但我听到一个词， 什么 叫好笑可笑， 就说说爆款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对，他说所谓的爆款一定程度上很可笑，因为某些剧对于什么社会整体道德标准啊，还有思想意识是一种破坏，而且还有一些剧呢制作很粗糙，台词都说不清楚，不知道在演什么，突然就成了爆款。 就是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你根本就看不上的东西、 嗯、 人家这个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你俩的三观价值观根本就不在同一条线上， 对， 这很多东西就没法聊了。 是，我们问问大家，如果您是评委的话，您愿意把这个奖啊颁给哪部电视剧，或者是颁给哪些演员和编剧包括导演等等啊。大家还记得北平无战事和雍正王朝吧？ 北平无战事真的特别好看。 对，那么这个人写了多少年呢？北平无战事写了七年， 刘和平啊、 这也是这届评委会的主席，他就说了，说得从三个维度来看一部戏好不好看， 嗯， 有没有价值方面的突破，包括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还有是否有充分的角度，还有一点就是是否有比较大的尺度。 是，原话是这样，是否有比较大尺度的话题性。其实你是什么眼神啊？那你的意思尺度越大越好呗？这 你给我补充的很好啊， 是吧？ 谢谢你， 我要不给你着补一下，我告诉你明天就没你了。 对，尺度包括很多呀， 就是比较大尺度的话题性，它能够引起你的讨论。 你看米夏，你总想到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我没想到， 我说的尺度是话题的尺度。 那你怎么不把话题说出来呢？ 我正想说，我喘口气儿，你就补上了。 哎，你喘吧，喘吧，喘吧。 啊， 我搭档最近身体不大好，气儿啊喘的不匀、啊。 嗯，欢迎大家把枸杞寄到我的， 寄到那个北京电台中年油腻香露收就可以了、啊。 我们有一个组， 中年油腻。 我看盛博那天也泡枸杞来着。 啊，是吧？哎呦， 来来来来， 你们这个枸杞天团、 嗯。说这个尺度的问题啊，我的前半生尺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为什么他这个话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的？ 就是 啊，是，那这次呢，他也是有八项提名， 嗯， 比如说最终扮演罗子君的这个马伊琍拿下了最佳女主角，还有编剧也是他们的，这个女配角也是他们的， 许娣啊， 哎，大家记得那女配角吗？ 薛珍珠的那个啊，嗯、这个 丈母娘那个， 哎，就是上海那个弄堂里头，然后其实也很善良，但是又有点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啊，那种小市井的那种感觉、嗯、非常到位。 是， 确实这部剧其实马伊琍演的真的挺好的，她可能真的有 感同身受 的这样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当时采访雷佳音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是马伊琍老师她演的最好的一部电视剧，确实是好、嗯、 对、嗯、演员也需要体验生活呀，对不对？体验过的生活再演出来，再加上艺术上的加工， 这种体验就算了。他就是因为他体验过，所以他演得更好，而不是因为他演他需要回去体验。 不是，体验可以通过是吧？望闻问切各种方式体验嘛。 那是大夫的体验，好吗？ 看隔壁吵架是吧？听隔壁吵架。 不， 问隔壁的，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自去尝一尝。隔靴搔痒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不能喝梨汁儿吗？ 烧烤之后是可以喝点梨汁的。 好，那看看大家的观点啊。这位朋友糊涂的旁观者说，白鹿原得奖理所应当，如果能100%忠于原著那就更好了。 嗯， 这他要 肯定是看过原著的朋友， 对，他就把这个颁给白鹿原了。这位朋友说，米夏老师好，大力丸你们要吗？ 你要是觉得我搭档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了，就有点人文关怀，给寄点也行。 谢谢您这位听众啊！ 枸杞配大力丸， 心意领了。 这明天气儿就特别足。嗯， 好，那其实哈、啊，说到这个这一年的电视剧，还是让很多人有点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2017年有一些不错的电视剧，有一些呢，这个口碑和收视率都还不错。但是到了今年的这个前半年，确实让人满意的不多。 对呀、啊，你看看2017年，其实还可以。你看看2018年，你才知道什么叫青黄不接。 你比如说吧，首先我们不拿收视率说事儿，但是如果这个收视率都 很一般的话，那就证明确实也没有太多好看的戏。 对，我记得老师们经常说，哎呀，你们这个作品啊，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然后我们就想，哎呀，那我们都是高峰，那不就相对上又是一个高原了吗？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看电视剧，以前啊，电视剧这个收视率在一左右，几乎就可能前五十都费劲，可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啊，今年前半年啊，这个收视率超过一的电视剧仅有六部，超过一你就名列前茅了。 我们追的美好生活是 1.218， 谈判官 1.133， 老男孩 1.031， 恋爱先生也是 1.561。 对，这个刚刚追过的啊，被寄予厚望的《归去来》，五月份的市场情况呢也不大好，就 0.7 左右徘徊。 那我觉得跟这个基金的净值有点像啊，会不会触底反弹呢？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是不是？ 今天就能弹起来啊？ 不知道啊，今天已经收盘了。 对，所以今年这个情况真的是，哎呀，非常的不乐观啊。 你比如说，还是以刚才说的那个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刘和平为例啊，他自己说过，他说我拍戏有一习惯，当然跟他的这个腕儿角色定位有关系啊，他从选演员导演的这个建组到拍摄后期制作他都参与，他全跟。所以你想有一些戏啊，什么天天改是吧，一天三改，就前两天我们说那个导演和编剧都道歉那个那戏是吧，叫什么， 对，就 为了爱啊， 好长的一个名字。 对， 但是因为他本身前期这个剧本砸的就很实，你比如说人家七年写一剧本，他就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他都理得非常顺了，所以拍摄的时候会非常的顺利。但你这剧本如果草草的就上马了，拍的时候肯定呢导演和演员就容易干起来。 哎，说到最近正在播的这个电视剧《爱国者》，我就发现了突然有一个人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消失了 啊。他消失的也莫名其妙，也没有一个介绍，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现，就有时候有这种让你觉得特别愣的感觉，突然又来了一个人了， 那就是剧本不精细呗。其实刘和平在谈的时候最重要的电视剧还是剧本，就是内容为王嘛，是吧。 哎，说到最近正在播的这个爱国者，也是我们追了几期的这个爱国者哈。首先我们给大家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这段音乐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到一部经典的动画电视剧。 我觉得80后对这部电视动画片还是会很有感觉，尤其是男孩。 87年播的啊。 80后吗？ 大家还记得吗？ 70后应该有感觉。 那英语好的能够翻译一下，都唱点什么？特别是那句话。还没出来啊。还没出来。 我们听众都能猜出来了。 坏了。就这句。这句 哪句？这什么呀？歌词是啊？ 不知道呢。 我不喜欢这，不怎么看 啊。你看 啊， 这位听众已经猜出来了。 李东说的啊，忍者神龟吗？ 忍者神龟。哎，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动画片呢？是因为我看爱国者看出点门道来了。 你们家屏幕坏了，发绿吧。 我觉得这主角呀、就是一只现代版的忍者神龟。 为啥呢？ 大家记得吧，这忍者神龟啊，它是住在下水道里面的四只功夫高强的龟，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戏里面呢，动不动就下水道。你比如说出场的时候，他们不是进监狱了吗？想越狱，对不对？结果呢，在这个监狱的这个锅炉房里面想逃走，哎，结果咔下水道了。后面呢又出现一个场景，也是在一个锅炉房里面啊，外面被人围追堵截出不去了，结果呢他在这个锅炉房里面使劲的加燃料，让锅炉房爆炸了。 就这个编剧是有锅炉房情节的， 然后锅炉房爆炸了，这个主角怎么没事呢？因为他藏在下水道里了。 哦，男主设置在下水道里啊。 还有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好像在美剧当中见过，就是说你这车里面啊，这个有一个伤员负伤了，对吧？然后呢，前面有哨卡要查岗，那怎么办呢？哨兵已经向你走过来了，这时候镜头非常的，这镜头感很紧张， 切换到这个司机的这个脸上，神情非常紧张。 嗯， 这个时候呢，音乐起啊，节奏感带来了。 嗯， 一查没事儿，走了， 人不见了， 人不见了， 消失了， 消失了， 去哪儿了？ 哎，去哪儿了呢？ 下水道。 原来那个车底下有个下水道，有一井盖儿。 啊，就是这部电视剧多次用到井盖儿。 这才16集，已经出现3回井盖了啊。 啊，平均5集就得给你来个井盖呗。 嗯， 是 井盖英雄。这是我看这个电视剧爱国者的一个体会啊。那按照惯例我们还得给大家演绎一下， 就是男主女主啊，这个宋烟乔和舒杰。 宋烟乔是 谁演的呢？老觉得舒杰是一个纸巾的那个名字呢。 女性用品是吗？ 不是，他也做各种纸巾。 对 啊， 这个宋烟乔是鲁伊演的是吧？ 啊，对对 啊，这个 长得非常清曲，很文人气质的那么一个演员， 是丽雅演的是吧？ 哎，佟丽娅还是蛮漂亮。 哎，演的我觉得也还不错。 你看佟丽娅才80多斤，在电视上看正好。 80多斤呢、啊？ 才80多斤。 哎呀， 所以说电视真的是，哎呀，你要是在像上面好看像个人，你在生活中就得瘦的像个鬼儿。 电视就是最好的减肥药是吧？我们来听一段他们俩的对白哈， 嗯、 因为他们俩在剧中扮演的都是这个我们党的特工是吧、 嗯、 这个地下工作者，地下工作者，他们俩扮演情侣在街头，来听一点河边的约会。 我看到报纸说严红光死了， 没事，这次你让小豆子送来的情报很重要。 我也试着分析了一下，可是琢磨了半天什么都没弄出来。 我分析了2个晚上，我才知道这次特高哥的行动就是针对杨光的。 可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通过层层关系，我联系上了杨光的手下，他并没有死，躲过了日本人的追捕。 那我就知道报纸上写的这些全都是日本人用的障眼法。 日本人杀不死严红光，就想让严红光在中国人的心里死去，可笑。情报工作并不是一腔热血，最重要的不是获取情报，也不是分析情报， 是保护情报来源。 对，我们有太多同志藏了不久就暴露了，就是因为没有保护好情报来源，往后的一段日子你会格外的危险。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千万别做，如果一定要做要跟我商量。 我记住了，放心吧。那是给我的吧？你说过了，演戏要演全套。既然岸谷已经听到我要取手套，那他一定会验证。我就显摆给他看喽，拜拜。 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后面有没有人追你？ 有 狗啊， 一群人呢、啊、你吗？不是，你可以把效果器打开它的啊，虽然很紧张。哎，你要不倒口吧行吗？ 好，我是来自弗兰的同志好不好？ 好，弗兰的同志。 你是来自哪里的？ 你让我来自哪？ 你就在老家吧。 我的老家是哪儿啊？ 不在哈尔滨吗？东北吧。 啊，对，人这个戏就发生在哈尔滨，什么马迭尔冰棍什么的都出现了啊！ 快点啊，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马上就要进广告。 我就气喘吁吁的跑过来。 2分钟时间，哨兵就要过来了。 我看到了报纸说杨红光死了。 没事儿。 你不是弗兰的吗？ 在这待久了。 乡音无改鬓毛催，你还是弗兰的吧啊！ 过一次你那小兔子送来的锦毛飞在你总腰啊！ 我也试着分析了一下，可是我琢磨了半天什么都没弄出来呀。 我也分析了2个晚上， 我才知道这次特高沟的行动就是要针对严宏观呢、 啊。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呀？ 通过好多层关系，我联系到了他的手下，他并没有死，他躲过了。 你小点声，你还起范儿了，咱俩是接头呢，知道不？ 我告诉你们，现在报纸上写了这些啊， 咱俩还得伪装恋人，你知道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你干嘛呢你？你卖冰棍呢你？ 这个报纸上写的这些，全都是日本人用的障眼法，日本人杀不死严宏光。但是想让严宏光在中国人的心里死去， 太可笑了。 是啊，但是你要记住，情报工作不是靠一腔热血，最重要的不是获取情报，也不是分析情报， 是保护情报的来源。 你成长了， 你不用拍我，你拍我。 我们有好多的同志，长不久就暴露，就是因为没有保护好情报的来源上。 继续。 你记住啊，过两天你会格外的危险。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就让张帆他们去做，你千万不要去做啊。 我让赵亮去做。 如果一定要做啊，你就让台长去做。 好，我记住了。 你记住了吗？ 放心吧。嗯， 来，这个给你。 这是啥？ 你不是要手套吗？ 我要的是帽子。帽子换手套也行。手套。 你快走、啊、他们来了。 哎呀，我走了。 你快走，广告要来了。 挺好的，上级，你说他俩为什么产生爱情吗？这女的崇拜这男的。 什么 啊？ 男 的多厉害，临危不惧。 女的呢？美色。 男的喜欢被崇拜。 不是，我觉得这个戏的演员、啊、你要说安排啊，这个女的为什么喜欢这个男的，因为他是他领导，又懂得那么多，是吧？教了他很多这个 你看潜伏是不是这个例子。 那潜伏那个翠萍也不好看呀，对不对？ 翠萍咋不好看呢？ 在那里面演的不好看呀，但在这个戏里面 怎么不好看呢？ 这个舒洁是非常漂亮的人、啊、那你说他的上级对他能不动心吗？ 动心。腊月里的萝卜动了心了。 我认为这个安排是有那个的。 那你的意思是遇到个女下级就动心了？ 就不能动心啊。好，即将进入广告，稍后见。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薄薄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哟，这谁呀、啊？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啊，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脑洞大开的环保

他自带忧郁气质，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挺文弱的那种。然后他演过的电影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嗯， 然后就跟那里头有点像，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整个的跨度不大， 嗯， 就是忧郁的，然后是内敛的，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的那种感觉。 就是看他演戏呢，有一点感觉和那个谁有点像， 谁？ 就是《前程远大前程》里面的那个。三弟 谁演的？ 三弟的扮演者是谁来着？ 三弟刘奕君啊？ 不是刘奕君， 那谁啊？于大红？不是，三弟是谁？ 三弟，对，就他们感觉都有点像， 啊， 都有点那个， 哎，不是，我想的是那管家， 就是舞台范儿，都有点那种感觉， 啊，是吗？ 嗯 嗯，好吧。 但不管怎么说，反正 那你是夸的呢，还是夸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吧， 哦， 就跟别的演员与众不同的地方。 嗯。 还有就是在这戏里面，我们再说说这个角色哈，岸谷雄一是一个日本人， 嗯， 啊，是一个警察，秘密警察，他就想抓严宏光，还有想抓很多我党的这种地下 工作者 啊， 嗯， 地下工作者。那张鲁一演的这个宋延桥就是一名地下党员，对不对？ 嗯， 他们俩有很多这种对手戏。那在这戏里面的这个岸谷雄一都快魔上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下水道英雄， 嗯， 每次找到他呢，他就从下水道跑了。 赵立新，阿尔卑斯快急死了。 谢谢大家。 赵立新 是，就是他有一种这种情节，就快魔障了。 所以我搭档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对手？ 是， 是 对，我看到这个情节，我就想到好像也有类似的电视剧。 那肯定的呀，就两头就使劲打，势均力敌才有看。 最后他可能会离不开他的对手，某种程度上他会爱上他的对手。 啊，哦，是吗？ 对， 这个 我得多恨你，但是我就获得不了你，就是你对我那种牵绊，我对你那种依赖，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爱。 哦， 就没有你我不行了。 嗯，那就是恨的反面吗？不是，爱的反面还真不是恨啊。 是谁说过，就一个英雄死了，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他的对手死了，他没有对手了， 哦， 孤独而死 啊。啊，就。独孤求败，这没意义了，是吧？ 但我们这是探讨这个角色啊，不加入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信仰和政治在里面。我们是把这个编剧的这个成分提炼出来，就两个人物他们是对手。 哎，那相处生活中你会有这个跟人较劲，然后俩人比着来？ 我有那么强大吗？ 就是满眼都是对手啊，都是强者，算了吧，没法活了。 我 日子没法过了，我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妈呀，我走到大街上，满眼都是我的对手，是不是 啊？啊，对 啊， 那你有问题，这是 啊！我还以为他想出这么个互动话题的，平时是看人哈， 那个开四个圈的，是不是啊？哎呀，那个人一看那个包就比我贵， 是吧？ 是 那人开一个班带俩翅膀， 哎呀， 啊， 那边 那 个人 开一什么，还一粉叉子，嗯， 那人的搭档比我的搭档还好， 这不符合事实。今年你都和我搭的，你要自信。 嗯，哎，问问大伙儿吧，啊。你身边有没有你离不开的对手？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一帮一对红，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暗暗的较劲。今年你考第一，明年我考第一。 哎呀，累不累呀？ 是吧？报考志愿，米夏， 啊， 你填什么学校？米夏不告诉我，就怕我跟他填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专业。 是是是，他后来他报的是北大清华，后来去哪儿了？新东方。 其实我暗恋他，想跟着他一起去。 哦，好好 啊，你说这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角色呢？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 嗯，哦， 你离不开你的对手吗？ 没有， 没有，还没有？难道 没有？ 在夫妻之间，对方不是你的对手吗？ 哎呦，还刚才还同学呢，这会儿怎么夫妻之间了？我们大伙过日子，关系好着呢，怎么还对手啊？你和你媳妇儿最近有矛盾了吧？ 你说我老公到底爱不爱我？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这更年期了，这是啊， 是吧？要调查个究竟啊， 哦！ 可是永远找不着。心里就是觉得 永远找不着， 过不去。 嗯，那因为世界杯转播呢， 找不着答案呢。 啊，这么回事啊？ 好，对手是吧？有时候呢，在这种谍战戏里面，或者是在某些反正有这种悬疑情节的戏里面啊，有些对手挺惨的，就是他苦苦的他就获不了胜， 啊， 他也很努力。 就是他始终没有被幸运之神眷顾， 对，他始终达不到他想要达到的， 或者是这个编剧他 有意的这个垂青了他喜欢的男主。 是，好像在一些小说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描写，就是两个女的闺蜜也好，同学也好，这一辈子就想跟他比，永远达不到，没有他风光，没有他漂亮，嫁得不如他好。这个那个的， 是，这是女的就这样活，真的就挺累的啊。 所以这种文学作品也好，或者影视作品也好，这样的形象和角色可能还真不少。 当然了，有的人就是为别人活着呢。 来，再看看另外一个对手吧。无声的对手， 比如说最近正在播的一个新剧叫《谷雨》。 这个不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啊，骨头的谷，语言的语。 哎呀，这非常的瘆哈！我们来听一下《谷雨》的第一集的开头。 苏明， 哎，怎么了，头？ 新来的法医有没有见着？ 没有啊。头，这怎么还有新来的呀？ 今天一天你离开过局里吗？ 没有啊。 没有怎么不知道法医在哪儿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熬夜在这睡着了。我是夏莹，新来的法医。 夏法医你好，我是这儿特案组的宋咪，你来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 之前没找到你吗？ 你睡这儿不冷啊？ 习惯了。 这法医躺在停尸房里，然后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腾就起来了。 对，把这俩法医吓一大跳。 这谷雨的女主其实大家还挺熟悉的啊。 谁呀？ 这女主演过什么来着？ 我跟你说啊，是谁演的？ 我跟你说她演过谁啊？你看的有没有交集？ 她 演过《我的前半生》 哦， 里面那个罗子君的妹妹。 罗 子什么来着？哎，你看我这链接为什么它就打不开了呢？然后他还演过《父母爱情》里头家里那个女儿，就很厉害，然后头脑很清晰，然后得理不饶人的那个女儿。他还演过什么呢？他演过《琅琊榜》 哦， 《琅琊榜》里他演一个女侠。 我知道了， 谁？ 你说。 哎呀，我跟你说了嘛，这个链接打不开了。 米夏看到的是电脑上的答案，而我把答案深深的记在了心里。 来吧，这女孩长得不能说好看啊，但是戏挺好的，挺低调的。 我就不告诉你。 哎，你快说吧，叫什么？ 姓张吗？ 还姓李呢？ 张凌心是不是？ 啊，张凌心，对对对，叫张凌心。 这是在腾讯视频上播的网剧，叫《谷雨》，说的就是法医的故事。其实说到法医，这两年有一部戏叫《法医秦明》，掀起了法医的题材热潮，现在都播二了。那这次呢，反正也是走这个路线啊。不过呢，就是和《法医秦明》有点不太一样，《法医秦明》出场啊，那穿的太帅了，是吧？那个实际生活当中呢，都是穿制服的。 就法医去现场，必须要统一穿制服。 对，那《法医秦明》搞的吧，有点像那个福尔摩斯， 就西服革履 啊。他这个呢倒还接近于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找的是著名的法医王雪梅做顾问。王雪梅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中国法医学会的副会长。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办过很多的大案，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他们的工作搬到荧幕上。那现在呢实现了。 我想起来了，他在《琅琊榜》里演的叫夏冬，在我的前半生里演的叫罗子群，在父母爱情里演的是江亚飞。 这链接打开了。谷雨不知道女孩敢不敢看呢？ 我觉得她不会渗到那种程度了吧。我是从来不看鬼片的，但我觉得这电视剧如果这么放应该没问题。 是，反正这戏吧，用女主角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作为法医是要告慰死者，把他们生前没有说的话告诉他们挚爱的人。其实也体现出了这个职业对于生命的崇敬和这个态度吧。但这个戏呢，因为才开始嘛，才开始播大概一半左右啊，不知道，而且它是在网上看的，不知道大家的这种收视率也好，点击率也好啊，高不高，不好说。同时呢，还要跟这个《法医秦明二》开始这个 PK， 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啊。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电视剧啊，这电视剧的名字叫《面向大海》。面向大海是谁当总制片人呢？ 听听这声儿。孙洪涛 和敦奇做总制片人。这个戏呢是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的一个戏，讲的就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对， 但是呢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人， 王雷和刘涛，男主和女主。 是王雷就刚刚演爱情边疆的那个男主 啊。对，刘涛大家就更熟悉了啊。 刘涛演啥来着？欢乐颂、 琅琊榜、 琅琊榜， 嗯，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 哎呀，以前就演的太多了。 他还演过那个妈祖那个戏、 对，还演过观音好像是 是的， 嗯， 这个戏呢就是跨度也很长啊，你想啊，四十年是吧。而且这个王磊呢他演的是一个 王磊， 就是军人出身，然后呢后来又参加了这个特区的建设，最后辞职下海办企业，最后呢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家。 我觉得你看这个电视剧或许会有共鸣，就是因为他往回倒四十年嘛，就是你看八十年代什么样，九十年代什么样，哎，什么时候有传呼机了，什么时候大哥大了啊，什么自行车，我估计他都能有涉猎啊。 啊，就看这个戏能看出我们以前生活的影子来是吧？ 对，怀旧。 这个其实也是今年2018至2022广电总局百部重点剧目之一，值得一看。目前呢还在拍摄，播出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戏的一些评价。听到这个旋律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对于电视剧而言意味着什么吧。今年是2018年，这意味着什么呢？电视剧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了， 60年过去了啊。因为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1958年拍摄的，那是一部家庭伦理剧。 对，60年代的时候有非常知名的《焦裕禄》，到了78年的时候呢有《三家亲》，还有 1979年出品的电视剧叫《有一个青年》，是张杰的小说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谁演了呢？张铁林、方舒、齐世龙，还有沈丹平。 对，到了80年代啊，那个时候其实电视也逐渐的走进家庭的生活了，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的这种精神消费也开始转向于电视了。所以说，在80年代有很多的精力时间用来看电视剧。 所以80年代出了很多经典的电视剧啊。 对。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这也是我们引进的香港的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 多放一会儿吧。 多放一会儿就放广告了。这是 上海滩 85年播的是吧，85年播。当然还有那个霍元甲83年引进的。 哎呀，你一看一放这个旋律就想起那个冯程程啊，还有许文强。 那时候我们还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是不是流行围巾、麻花辫儿。 我觉得那时候看那个就是冯程程，他是打了柔光吗？就感觉他那么好看是吧？ 打了柔光，那天生丽质啊！现在， 但是现在也很漂亮。 现在人家这个是吧，也不差。 现在也在打柔光啊， 比你只差一点呢。 文强啊，不要这么说。 还有《四世同堂》，是不是？ 哦、 咱们这个 就是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 还有这个呀， 来， 86年播的呀。 这个真的是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重播次数已经超过3000次了， 而且造就了89.4%的收视率神话。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说这《西游记》重播那么多回，为什么这个济公就很少重播呢？看的不多呢？ 济公也很经典是吧，喜而破貌而破。 你怎么说成靳东了？ 因为我喜欢他。 太有私心了你这。再后来是什么呢？ 啊，87年到了。 87年，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多少少男少女啊，为这部经典电视剧倾倒。 我觉得那个时候 很多人开蒙看《红楼梦》，就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的。 就那个时候，录音机也开始多了起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午也好，或者说下午也好，就突然听到了这个曲子，是因为大家在放磁带。 哦， 就是 啊，那时候 录下来的， 放磁带的那个时代哈， 是吧？这是 87版 辉煌的80年代。 对，这个真是群星璀璨啊，经典辈出。